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清晨是寒冷的，可是有音乐的相伴时光，我们的内心是充盈且温暖的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2018年周六的早间，我们依旧带来不一样的音乐问候。歌飞扬继续带你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。我是刘慧，民歌走天下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们要带各位去到草原，一首讴歌母爱、赞美生命的《草原母亲河》，来自歌手齐峰。 那河远古飘来的银色哈达，写着历史的沧桑，写着今日的辉煌。飘来的蓝色哈达，连着牧人的毡房，连着母亲的心 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敖包再相会，用我们熟悉的那首老情歌作为歌曲再次创作的背景跟基调，向我们展示着新时期草原儿女的传情好歌。情意在，一曲歌，一切都明亮。这两年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广场舞的神曲，被很多朋友所听到。有老歌的功劳，也有新作品的内涵，我个人还是予以肯定的。好了，歌飞扬接下来的这一站带大家去到江西。十纵红军我们已经很熟悉了，悠扬而凄婉的歌声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在今天江涛的这版翻唱里，在情绪上少了很多压抑沉重的感觉，音乐情感是复杂的，有留恋，有期盼，更有深情与祝福。 一送离歌红军，该知客下了山，秋风里歌细雨，该知客缠绵绵，山上里歌夜路，声声哀嚎，树树里歌梧桐，叶呀叶落弯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，几时离歌人马，该知客再回山。 雪肉之情怎能 寻，盖这个望月亭，望月里歌亭上盖这个大高台，台高里歌市场，白玉柱雕龙里歌画凤，放呀放光彩，朝也盼来晚也想，红去啊，这台里歌名叫盖这个望红台，这台里歌名叫盖这个望红台。 自然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人民 什么？ 阿瓦人民唱新歌，来自新时代的歌手阿豹的翻唱。阿瓦是对佤族人民的他称，含有亲切与亲昵的意味。新歌是针对歌词的内容而言，一个新字也包含了多层的含义。那么在2018的这个开年第一个月里，我们也借助这首歌祝愿各位开年吉祥，一切欣欣向荣。歌飞扬今天上半场的最后，我们邀请各位继续停留在西南地区，分享一首电影阿诗玛的插曲一朵鲜花，有请宋祖英和刘欢。刘欢邀你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一朵朵鲜花鲜又鲜，鲜花开在海市边，有心想把鲜花采，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 一海为沙，情长风烧会千变万化，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，一场阔别让白世间一轮新月，你心我心合二为一。

创作歌曲《跟我到新疆》，来自歌手徐千雅，带着浓郁而鲜明的新疆民族音乐特色，向你发出音乐的邀约。不着急，最适合去的季节还没有到来，不过计划还是可以有的。时间的排定，钱袋子准备妥当，不要贪权，先从南疆或是北疆入手，行程应该会相对舒适一些。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。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来到江苏扬州。扬州的美在于它的精致安逸，又不缺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底蕴。李白的那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你一定不陌生，隶属江北，既有江北的豪情，又带有些许江南的细腻。今天我们来分享歌手汤飞你讲述的扬州小调。 东窗的妹妹催玉门内好好好好，西装的哥哥来送行内，杨丽子亲啊亮一大气大风啊亮，杨丽子亲啊亮送又送来风又风来，送呀没有情人啊咪咪，杨柳叶子亲啊亮人啊地啊五百渡江啊，好好好好送一双心黑表心藏内，杨丽子亲啊亮一大气大风啊亮，杨丽子亲啊亮送又送来风又风来，送呀没有情人啊咪咪，杨柳 让音乐倾听彼此，

美丽的佩姑措，刚才是歌手泽旺多吉邀请我们去到的青藏高原。佩姑措位于西藏聂拉木与吉隆之间，在珠峰核心保护区的群山脚下。佩姑措是日喀则地区面积最大的内陆湖，而且很奇怪的是，南侧湖水淡，北侧湖水咸，一湖之水咸淡参半。如果下回你去到这个地方，记得实地去考察一下，看看这些年湖水的咸淡的变化是怎么样的。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请各位落脚在西藏，为你请出雪莲三姐妹。这是一支擅长把民族舞蹈音乐与现代时尚相结合的女生组合，在展现民族风味的同时，也是很好的融入进了很强的流行元素，也是藏族新生代歌手组合当中很有特点的一支。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听他们的这首《四人拉索》。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，我是刘慧，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 是花香，是他的发香，他是我在蓝色宇宙停止了流浪。